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。 亚都鬼文华一听欧阳春跟智化两个人愿意进山寨喝茶了，把手这么一摆，说了声请。智化、欧阳春两个人就在文华的陪同下冲着寨门这儿就走过来了，猛然间就听见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山寨大门打开，从里边呼呼啦啦的跑出来200名喽啰兵。一看这些喽啰兵，一个个全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的小伙子，个个精神抖擞，衣帽鲜明，美人美，手里边都拿着双手袋，唰往那两边这么一站，叉啷叉啷叉啷叉啷，把这双手袋全举起来了，刀尖对着刀尖，干什么呀？这是架起了一道刀门。那个意思，不管你什么人来，得先钻这个刀门，等你从刀门底下这么一过，刀尖一碰刀尖，哗啦啦啦啦啦这么一响，如果你心怀鬼胎，心中有诈，你必然是变颜变色，人家好立刻抓人。另外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钻这架刀门。智化看到这儿停住了脚步，微微一笑，心想啊，嘿嘿，我真要是从那刀门底下这么一过，岂不是灭了我自己的威风，长了你们的锐气了吗？哼哼。智化停住了脚步，转身面对欧阳春，哥哥您看，我说这茶咱们不能吃，您说吃的的，您结果怎么样？您看看，这是让咱们喝茶吗？这分明啊是让咱们哥俩钻刀门，您瞧见没有啊？这茶咱们还能喝吗？欧阳春立刻也明白了，对，这茶咱们不能喝，兄弟还是你说的对，咱们走，咱们回去，不能再进去了。两个人转身刚要走，文华一看那哪成啊，不把你们两个人给留下，我怎么向我家大寨主交代呢？赶快的过来，哎呦，二位，这是个误会，您看，这是我们山寨里边的规矩。说着话呀，文华冲着喽啰兵把手这么一摆，唰一下，双手袋往下这么一撤，让出来道路。二位，里边请吧。啊，哎，别误会，里边请吧。智化、欧阳春两个人这才在文华的陪同下走进了寨门。进了寨门以后，抬头一看，眼前站着3位彪形大汉，都是六棱的壮帽，剑袖的袍子，丝带跨刀，薄底靴子，一个穿青，一个穿蓝，一个是豆青，两个白脸的，一个黑脸的。文华赶快过来给引荐一番，这都是啊我们巡捕寨的寨主，这位是神刀黄寿，这一位是花刀杨泰，这一位就是铁道大都督贺坤，随着也把他们二位给介绍一番。而这位是辽东人士，人称北侠，复姓欧阳，这位是云南宁国府的人士，人称黑妖狐，姓智名化。三位寨主赶快过来见礼，他们两个人也立刻以礼相还，让到屋子里边分宾主落座，罗了兵献上香茶。一边喝着茶，这黄少啊又开始盘问智化，怎么会来到君山了呢？智化啪啪啪啪啪啪 这么一说，哎，就跟那刚才跟文华所讲的一模一样，是毫无差错。他们喝着茶正说着话呢，这时候就有一个喽啰兵噔噔噔噔噔的从外边跑进来，单腿往这儿这么一跪，这么一打签儿，啊，启奏各位寨主，这个大寨主有话，请二位壮士到中军大寨待茶。哦，文华赶快站起身来，二位请吧，我家大寨主请你们到中军大寨，到那儿去待茶。听到这儿啊，欧阳春心想，哎，就等着这一句呢，我们本来就要是到军山诈降，现在大寨主请咱们了，这何乐而不为呢？哪知智化一听这句话，伸手把包袱提了起来了，哥哥，咱们得赶快走啊，那个大寨主请咱们，咱们能去吗？来到这儿讨杯茶喝已经是过分了，咱们又不投山又不入伙的，怎么能够见人家大寨主呢？啊，不能再打扰了，我们就此告辞，就此告辞，哥哥，咱们哥俩赶快走，赶快走。文华黄寿他们一听，那还行啊，你们走喽，大寨主怪罪下来谁担待呀？文华赶快上前，哎呦，二位，二位千万别走，不管怎么说吧，也得见上我家大寨主一面呢，我家大寨主特别的好客啊，哎，你们得赏我们这么一个脸，见见我家大寨主啊。这智化把脑袋摇晃的跟拨浪鼓似的，说什么也不进去。哎呀，这个文华黄寿他们一再的相让，欧阳春一看呢，崩得差不多了，哎呀，智贤弟，哥哥，我看既然这样，人家真心诚意的请咱们进去，咱们不妨就见见这位大寨主吧。哦，哥哥，您说咱们见的，见的呀，那好，听我哥哥的，我们就拜见拜见这位大寨主。哎呀，文华说，来来来，小弟在前边带路。文华呀在前边带道，欧阳春智化在他们后边，他们的身背后呢，就是那三位寨主在后边是紧紧的跟随。离开了巡捕寨往里走，第二寨可就是撤水寨呀。这撤水寨上文书咱们交代过，这儿地势特别的险恶。怎么？这儿有额头峰啊，两个额头峰相隔是九丈远，中间是个山涧，叫做碧溪涧。这九丈远怎么连接呢？这儿啊有这么一个木板桥，就是用这个大柏树一劈两半，用这个铁箍子给箍紧喽。这头呢有个铁梁，顺上这个又粗又憨的这个黄龙绳，一直连到那头，那头有两个花露露，黄龙绳啊就绕在这个露露上边。也就是说一旦有了事情了，一摇这露露，这桥人就给扯起来了，断了道路。两个人到这个地方一看，这个地形太险恶了。文华领着他们上了这个木板桥了，哎呦，往下一看，这山涧是深不可测，山涧下边的水呀，那是声如牛吼啊。他们过了这个木板桥了，前边就是一带竹城啊，寨门就在前边呢。也就是刚刚下了木板桥，猛然间就听身背后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声巨响，欧阳锤回头一看，哎呦，他暗吃一惊，不少的喽啰兵啊一摇这两个大花露露，就把这木板桥啊给摇起来了，道路已经断了。欧阳锤心想啊，原来商量好了，我们到这儿来诈降就是为了要救展昭啊，如果说露出破绽来，原来商量的事儿，我跟智化两个人往外杀，丁二弟他们带着人往里杀，里应外合。现在倒好，木板桥摇起来了，嘿嘿，九丈啊， 除非是累生双翅，要想过去是比登天还难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欧阳春再一看智化，哎，智化倒好啊，就跟没那么回事一样，照样跟着人家往前走。欧阳春也过来了，等来到跟前了，寨门打开，从里边照样的跑出了二百名喽啰兵，手里边拿的全都是这个大长枪，唰，把这枪绑起，这么一架，又架起一道枪门来。文华冲着喽啰兵把手这么一摆，唰，花枪往两边这么一撤，走进了大寨。这么一看，在他们面前仍然站着一位寨主，身穿大红的衣襟，面如重枣，此人是金棍将于青。文华照样过来给引进一番，寨主跟他们互相行礼以毕。再往前走就是什么建瑞寨、张兴寨、武定寨、文华寨、五福寨、丰盛寨、丹凤寨、丹凤桥寨。和咱们呢就不一一的细表了，最后来到中军大寨的门前，这儿也有两名寨主啊，一位是云里守穆顺，一位是铁棍唐彪。引进完毕，互相见礼。智化一看这个寨门呐，两边有这么一副对联，上联是豪杰占山岗替天行道，下联是英雄聚峻岭除暴安良。门框上边写的是唯我独尊，哎呀，好大的气魄呀。文华把手一摆，请他们进了大寨门。前边啊就是一个大厅，来到这儿了，文华这么一转身，二位先在这儿稍后稍后，我进去通禀一声，禀明我家大寨主，是您请吧。文华进去通禀去了。智化呀再一看这大厅，呵，这个宝柱上边啊有这么两个用这个木头板雕刻的对联，上联是山藏诸吕三千客，下联是寨纳貔貅百万兵。抬头再一看这大厅上面有个匾额，写的是豹皮厅。他这正看着呢，就听见厅里边房间这里边有人说话了，哎呀，文贤弟，你知道这二位的来意吗？我告诉你说吧，他们两个人是为御猫而来。 啊！欧阳春在外边一听这句话，浑身就是一震呐，心想：糟了，咱们就是为了到这诈降来救出御猫展昭啊！你看，刚到这儿，人家就知道咱们的来意，已经露出破绽，让人家看出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用肩膀一碰智化，伸手就要往外坠刀。智化冲他使了个眼色，哎呦哥哥，你听见没有，这位寨主爷感情是个小心眼儿啊，他把咱们当贼了，当成小偷了，怕咱们偷他的玉猫。哎呦哥哥，我家里边您是常去，您知道啊，我家里边什么样的好东西没有啊，您说是翡翠的狮子呀，还是玛瑙的老虎啊，还是白玉的马呀，那不是全有吗？各式各样的古玩玉器，我什么没有啊？去了朋友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呀？这位寨主没见过世面，把咱们当成贼了。哥哥，咱们不能进去，他怕咱们偷他的玉猫，干脆咱们赶快走吧。智化一听，嘿呦虎，你变得可真够快的呀！对对对，咱们回去，咱们不进去了，咱们走。两人刚这么一转身一看，看身背后啊，黄寿、杨太、贺坤各持兵刃在这站着呢。二位，没有大寨主的命令， 二位不能出斋。 那个文华就跟钟雄解释一番， 为什么呀？ 钟雄当然得考虑到，前者有人救走了徐庆，现在猛然间来赠二位又有北侠到此，分明是为救羽毛展昭啊！文华赶快说呀， 哎呦，大寨主，您看啊，他们两个人呢，一个是辽东人士，一个呢是云南人士，根本就不知道咱们山寨里边的事情，不是这么回事儿。 哦，既然这样的话，赶快把他们二位给请回来吧。 是是是。 文华赶快从大厅里边出来， 哎呦，二位来来来，我们寨主爷请你们进去呢啊，里边请里边请。 啊，请我们进去。你就让你家寨主爷啊好好看着他那羽毛，别把他那羽毛丢了就成了啊，别拿我们当小偷，我们呢不敢进去。 哎呦，二位，你们这可真是误会了。刚才我家寨主爷说的是啊，我们山寨里边的事情，不是冲着你们二位说的，与二位无关啊。 二位里边请吧。 志化乐了，就这一乐呀，欧阳春又糊涂了。 兄弟，你乐什么呀？ 啊，我乐这位大寨主啊，外边挂的是招贤榜。您瞧那个词句写得多好多妙啊啊！他说他要学黄金台之孤儿，若有一能一技者入君山必有大用。 嘿嘿，我笑他呀只会写他是不会做呀 啊！想当初燕太子收了乐毅，怎么样，人是金台拜师啊，所以又连下72城， 这才叫做敬贤重贤。您看看这位大寨主， 咱们哥俩虽然说不是什么闲事吧，都来到他的门前了。 他在屋子里边， 嘿嘿，还在那儿安然稳坐。您说他这是敬贤的爱贤之道吗？ 嗯，哼，他这样怎么能够招来闲事呢？ 就是招来的，我看呢，也都是一堆绿豆蝇吧？啊，呵呵，真真的可笑，可笑啊！ 欧阳春一听，哟，你怎么开口就骂呀？这还了得呀？ 就他这一骂，您猜怎么着？愣把这钟雄啊给骂出来了。 怎么？钟雄啊，原来竟想着展昭的事情呢？ 听见外边智化这么说，哎呦，我不能够怠慢人家呀！所以钟雄赶快出营，下了台阶儿，来到俩人的面前了。钟雄是深施一礼，不知二位贤士驾到，未曾远迎，望其恕罪。 欧阳春赶快还礼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仔细的一看，这位钟雄大寨主，乌纱圆领大红袍，束腰带，粉冠靴，面如白玉，五官清秀，三缕青胡须飘洒前胸，是文官打扮。 再一看智化呀， 嘿嘿，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人一样，仍然在那儿指手画脚的。一直大厅上边的匾额， 哥哥啊，您看啊，这匾上面写的是暴皮厅， 哎呀，真是可笑啊，可笑。您说啊，这位寨主他还是文武进士呢，这么大的学问怎么连这点都不懂呢？啊， 哎呀，暴皮厅这三个字是万万用不得的，这怎么能够用这样的词句呢？啊，这是用不得的。 欧阳春一听，你要耍什么花招啊？ 啊，我得捧着他说呀。 对，你说这是怎么用不得呢？ 哼哼，我说说你听听，谁都知道啊，三虎出一豹。 其实啊，那个老虎它下不了豹子，那是虎跟豹相配，下出三个豹来，其中有这么一个豹， 哎，所以它特别的凶猛， 还甭说人了，连这个猛兽全都怕它三分。 貔貅更能说了，您这是怎么来的吗？ 那是狮子跟这个狻猊呀， 哎，配完之后下来的貔貅也是非常凶猛。 这两样虽然特别的凶猛，但是有一样它都不是正种啊。啊，这是那些文人弄笔嘲笑这些山大王骂他们呢。他们不知道啊，还以为拿这个凶猛的字来形容自己显得是洋洋得意称功道寡。人家都骂他们是杂种了，他这还美呢。您说这位债主约这么大的学问，他怎么不懂得这个呢？岂不是可笑啊，可笑啊。欧阳春一听，嘿呦呼，你骂人可骂得太狠了，你别把这债主爷给骂急喽。嘿，万没想到啊，这钟雄啊显得更加和气了，过来赶快冲着智化又深施一礼啊，这位壮士，您所言极是，小可来到山中因为琐事繁杂，我呢实在没有功夫更改此匾，这是过去山寨上边留下来的，既然您看出来了，是不是您不吝赐教，您给删改删改呀。嘿，欧阳春在旁边这么一看，钟雄这个人呐、人家显得特别的虔诚，特别的谦虚，尽管你骂我挑出毛病来了，怎么样，我既不恼也不生气，哎，我还得求你啊，好好的给我删改删改，你看人家是多大的心胸啊。再瞅这智化转过身来，哎呦，原来是债主爷，哎呀，您看这是怎么话说的，竟顾着跟我哥哥说话了，我呢，哎呦，怠慢您了，真是失敬失敬啊，没什么没什么。说完这句话以后，智化仍然的把钟雄往旁边一亮，还是跟欧阳春说话。不仅如此啊，您再看一看他两边这个对联，这也不对啊。欧阳春一听怎么着，哦，对联也不对啊，他错在哪里呢？您看这儿啊，说是山藏珠履三千颗，寨纳貔貅百万兵。哥哥，我问问您，是山大还是寨大呀？哦，那自然是山大寨小。对呀、山里边藏着三千颗，这不足为奇，藏得了。这个寨里边要藏百万兵，这个寨能盛得下吗？哦，那么一逆之间呢，那不如改成啊，山纳貔貅百万兵，寨藏珠履三千颗，方为合适。而且凭这何准，妙哉妙哉。钟雄在旁边一听，来人呐，赶快的把对联给我卸下来，让人从客重新挂上。嘿，欧阳春一看钟雄这个人是知错必改，钟雄赶快过来，这位壮士，刚才您说了这个暴批情不妥，您是不是再给我们批改批改呀？欧阳春看着这话心说，嘿嘿，挑毛病啊，你倒是挑啊，现在人家求到你头上了，黑妖狐，我看你怎么样的批改暴皮听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铜网阵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， 硝烟滚滚，血雨腥风，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，万象众生喜怒哀乐，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。时光流转，社会变迁，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，新的故事，新的视角。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.4AM603，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，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。 对不起，赵团长，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。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，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？

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。 飞车太保中雄一看这个智化呀，批讲他这个对联说的是头头是道，无助的是连连的点头。这个对联原来呢是山藏茱萸三千客，寨纳貔貅百万兵。人家智化说的对呀，您到底是山大还是寨大呀？这个寨子里边怎么能够存着百万雄兵呢？这么大的山，哎，甭说三千客，来多少客人您都可以藏啊。所以呢不如改成啊，山纳貔貅百万兵，寨藏茱萸三千客。虽然说一个字儿也没改，只是把这个百万兵跟那个三千客呀换了个位置，哎，这么看起来就更为合理，是更为恰当。所以朱雄立刻吩咐罗了兵把这副对联摘下来拿走，找人重新写重新刻，改好了之后再挂上去。就是朱雄这一番举动，欧阳春不由得暗挑大指。为什么呀？越是这有本事有学问的人，越知道学无止境，越显得谦虚。而且钟雄这个人是知错必改。钟雄满脸堆笑，又来到智化的面前深施一礼。哎呀，这位壮士，还请您不吝赐教，再给批改批改这个报批亭吧。欧阳春瞪着眼睛瞅着智化，心说挑毛病啊，啊，骂人呢，瞧你刚才骂的多难听啊，有什么这个虎跟彪相配，生下的是彪，三彪才得一道，又说什么狮子跟那个狻猊相配吗，才能生出这个貔貅来，还说呢反正山寨里边这个山寨王呢全都是不知道好坏，拿这个自美啊，说什么不是正种，有你这么骂人的吗？现在倒好，你瞧人家对你客客气气的深施一礼，让你给删改删改这个貔貅听。你看人家满面堆笑深施一礼，多么恭敬啊，人家求你给删改删改这个报批亭，嘿嘿，我看你今天呢到底如何的批改。到这个时节了，智化也是微微一笑，双手一抱拳，寨主爷，这个可不是随便改的，万一小可改的不太恰当，岂不让人贻笑大方？欧阳春一听腰，感觉你也知道怕挨骂呀。人家钟雄把手一摆，二位里边请吧。两个人呐，被钟雄请到屋子里边，智化这么一看，那真是地势宽敞，屋子里的摆设也很不俗气呀。可以说一水的那都是镶罗贝的硬木家具，尤其是北边山墙底下有这么一个紫檀的大条案，条案的正中间供的是关羽关云长的神像，两边还配有对联，上联是把盏问青天生我何计，下联是抚琴对明月事无知音。抬头再一看，上边还有这么一个高大的匾额，上书四个大字是其为有心。看到这儿，智化眨巴眨巴眼睛，把手一抬往上这么一指，欧阳哥哥啊，您看见上边那匾额了吗？欧阳春这么一听，我什么眼神看不见呢？甭说白天的，黑夜里边我这对眼睛都能够夜能视目，我没看见吗？我看见了啊，那不是有四个大字是其为有心， 岂为有心，便是有心。欧阳春一听，你又要干什么呀？哎，何为便是有心呢？欧阳哥哥，这位债主好大的抱负，好大的心胸啊，何以见得呢？您看这位债主啊，管领着水旱24债，他在众人之上，嘿嘿，他还是不太满足啊啊！此处无非是暂居之所，此人心怀大志，日后他要是能够得志啊，嘿嘿，他就得面南背北，故此其为有心居此地，无非随处乐无天呐、啊。就是智化这几句话说出来，欧阳春回头一看钟雄，您别看智化来到大寨头了，指着个暴皮亭，指着对联，又批又讲又骂人，钟雄是面不更色，仍然是满面堆笑。现在智化说完这一番话，眼瞅着钟雄的脸色可就变了。为什么呀？智化这几句话戳得肺管子了，正说到他的心里边的秘密之处。怎么呢？这个钟雄文中进士，武中探花，多大的本事啊！就因为朝廷里边奸臣当道，悬秤卖官，钟雄人家这才在君山隐居，嘿嘿，被那个襄阳王发现了。襄阳王聘请人家，让人家招什么招讨大元帅，有什么先锋官，而且又封官许愿，说将来一旦要得了江山，以后有半壁江山都分给人家钟雄，而且要封人家作为一字并肩王。尽管如此，钟雄早看出来了，就这位王爷呀，终日里沉恋酒色，他不会成其大事。即便是将来真的打下江山来了，嘿嘿，我也得想方设法把他推倒，我自己面南背北称孤作寡。他是有这样的心思，所以呢才写下这样的匾额，其为有心。另外还写了这么一副对联，就是我这24债啊，所有的债主，还甭说债主，你就算是罗了兵吧，不管你什么人，只要是看完这个匾额，你们能够猜透我的心机了，嗯，你这个人我就会把你拜为谋士。无奈一劫呀，这匾额挂了这么多日子了，对联贴了这么多天了，嘿嘿，没有一个人能看得出来，没有一个人能猜透。万也没有想到，就是今天智化刚一进门，眨眼之间他就说出这样的话来，猜透我的肺腑。这个人好大的才学，他很不简单呐、啊。难道说智化的才学还在钟雄之上吗？嘿嘿，您想想啊，智化他是什么样的出身呢？智化人家家里边那也是官宦家庭，父亲做过刺史，那是做大官的。从小的时候就在他父亲管教之下，是饱览群书。无奈一劫，他看到了官场的险恶，一心的要到江湖上去行侠作义。而且智化这个人呢是广交朋友，天底下五行八作，可以说各式各样的朋友全交，什么样的学问，什么样的知识全学，都往自己的肚子里装。有道是艺不压身嘛，等到需要的时候了，随手拈来就用，张口是脱口而出。所以智化才显出来有这么大的本事。钟雄看到这儿了，转睛而喜，哈哈哈哈哈哈。二位赶快落座啊，这个赶快落座吧。欧阳春这还问呢，这贤弟啊，你怎么会看出来的？哈哈，哥哥您没看见吗？他两边这个对联，这边是就是生我无忌，那边呢又是这个事无知音。您想想啊， 这不是告诉咱们了吗？这还用猜，还用想啊？随着智化呀，冲着门外边把手一摆，就把那文华叫进来了。在文华耳朵旁边嘀咕几句，眼瞅着文华一转身出去了。然后钟雄冲着二位双手一抱拳，二位大驾光临，真是讨债有幸，这真是啊，万幸啊，万幸。智化也赶快双手一抱拳，大寨主，我们误踏宝地，寨主不嫌，还赐我们茶羹，这真是多谢多谢。钟雄赶快起身离位，又来到智化面前一躬到地，智贤士，你听，这称呼全变了，都改成贤士了啊！智贤士，还请您赶快的给我删改删改那个暴皮亭吧。欧阳春在旁边一看，哎，贤弟哥哥，你要是能改啊，就赶快给人家改改，你要是不能改呢，你就告诉人说没那么大才学改不了啊，你给人家一句痛快话，你看怎么样啊？这个嘛，要说改怎么能够不能改呢？只不过改出来只怕不大恰当，怎么着吧，我改改试试，寨主如果有不到之处，还请您多多的指教。哎呀，之前是您太客气了，您赶快给删改删改。我看呐，您不如把这个亭字给改了。改成什么呢？您就改成殿。殿啊，这话什么意思？您都要称孤作寡了，还叫什么亭啊？哎，干脆您就叫殿，不就结了吗？皇上那有金銮宝殿，王爷那有银安殿，您干脆把这儿也改成殿，这多好啊！一边说着话呀，一边撩眼皮，怎么一看钟雄，钟雄扑哧一笑，好，那么叫做什么殿呢？我看您就叫做承运殿，您看如何呢？哦，承运殿，对呀，大哉，尧之为君，为天为大，就改成承运殿，您看怎么样？好好好，来人呐，把匾摘下来，赶快改去，就叫做承运殿。哎呀，之前是又倒是一事不妨二主，我那儿有个书斋，我自己起的名字呢叫做阴瑞堂，您是不是一块都给改改呀？哦，智化呀连连摇头，这个堂字可不好，堂字显得太明太亮了，那您说应该怎么改呢？不如改成轩，干脆寨主您就叫做五云轩，您看怎么样？好，来人呐，把这匾摘下来也改去。好嘛，这么会儿的功夫啊，又是摘匾呐，又是摘对联，全都改去。随着钟雄哈哈一笑，改得好，改得好啊啊！来来来，酒宴摆下。就这一声令下，喽啰兵立刻上前，展眼之间把这酒席全都摆好了。文华这会儿也回来了，就冲着钟雄把头一点，来来来，二位啊，请来入席吧。哎呀，智化是故作姿态，这怎么可以呢？我二人误踏宝山，哎呀，您不嫌弃赐给我们茶羹喝也就可以了，怎么还能讨酒吃吗？我们一不投山，二不入伙，这个酒我们是万万吃不得的啊！我们马上就要启程，哥哥拿起包袱来，咱们赶快走，咱们赶快走。钟雄笑了，二位，二位，不要走啦！你们的船只我已经令人给打发回去了，你们就在这里边多留几日吧。啊！欧阳春一想，这是求之不得的，正中下怀。嘿，你黑妖狐不是早就嘱咐王顺了吗？啊，咱不就是这么办吗？咱们俩在军神诈降，哎，就让这个王顺开船好回去呀。现在这不正好吗？这智化呀，嘿，当时还真急了，这怎么能行呢？ 你看，那我们哥俩到底应该怎么回去？这是万万不可的事情啊！这是万万不可，实在是不行。文华过来了，您就别着急了。实话告诉您说吧，刚才我家寨主爷已经让我吩咐喽啰兵，问了问那位船家，船家说呀，你们还欠着人家200两银子，我们把这200两银子已经还上了，另外又给了他20两纹银的酒钱。船上边你们也没什么多的东西，不就是有2份行李吗？我们也都拿上来了。二位，就听我家寨主爷的，在这儿你们多住些日子。那我们走，一旦你们要走的时候，我们再给另雇船只，您看怎么样啊？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志华还故意的冲那个欧阳春使了个眼色，什么意思啊？他把嘴这么一撇，那意思各位看见没有，这就叫拿下，该您说话了。欧阳春赶快站起来，哎呀贤弟呀，你看这真是盛情难却，我看还是那句恭敬不如从命。哦，不如从命，不如从命。哎呀，二位赶快入席吧，哥哥那咱们就坐这儿吃吧。哥俩呀这才入席，当然了，钟雄坐在这儿跟着陪席。斟好酒之后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互相说着话啊，聊着天儿，天上一脚地上一脚，什么都说，说来说去呢就说到这个五字儿了。一谈到这个五字儿，您看这志华精神头更来了。哎呀，寨主爷，跟您这么说吧，您要说是文的，我可以讲是略知一二，您要是说起这五字儿来，嘿嘿，我远远的不如我这位哥哥。哦，就我这位盟兄，您可要知道啊，哎，就他那个万圣刀，这么多日子了，我愣没学会。钟雄坐在那儿，这么一听，什么？万圣刀？谁不知道啊？万圣刀那是128手，甭管别的什么样的刀法，都是从这个万圣刀上面摘下来的。哦，难道说，欧阳兄？万圣刀128手您全都会吗？欧阳春把头一点，啊，我倒是全都记着呢。哦，哎呀，那可以不可以请您展示展示，赐教赐教，我们也开开眼福，领教领教啊。哎，在大寨主的面前我怎么能够班门弄斧呢？是话呀，索性的加上一句，哥给您看喝酒助助酒性，您展示展示又在何方呢？随着冲他使了个眼子，行了哥哥啊，我练得差不多了，这回该轮着您的了，你也露两手让他看看吧。欧阳春从肋下摘下宝刀，志花把宝刀接到手中，伸双手往前这么一送，就把这刀啊送到了钟雄的胸前。按道理来说，像这个兵器不能随便交到别人的手里边，无奈一劫，智化已经把刀交到胸前了。钟雄没有办法，只好伸手来接，接过刀来，钟雄低头这么一看，哎呀，就这口刀。钟雄啊，当时心里边就是一哆嗦，怎么分量沉呐？再一看绿纱鱼皮鞘，金铜口金石剑，黄龙神挽手，黄龙神灯座，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刀啊。钻刀瓣推崩房，把这刀往外这么一拽，那真是光闪闪折人耳目，冷森森，凉气袭人。再一看这刀身上边全都布满了龟纹，哎呀，这是一件宝物啊。指画过来，哎呀，寨主，您看看我哥哥这刀到底他怎么样啊？钟雄微微一笑，知道你这哪是让我看刀啊，你分明是在考我呢，想考一考我知道不知道这口刀出在什么年代，出在何人之手，这口刀它又有什么绝妙之处。 我如果要是连这个都说不出来，我还算什么文武进士呢？想到这儿，钟雄插楞把我刀盔鞘往旁边这么一放，端起酒杯来，钟雄啊是举杯论宝刀，说这口刀名叫灵宝啊。哦，它名叫灵宝，嘿嘿，那是魏文帝曹丕所造啊。哦，曹丕啊，他一共造了三口刀，一口名曰灵宝，一口名叫韩章，另外一口叫做素质，此刀便是灵宝。哎呀，欧阳兄啊，您听听，此刀名叫灵宝，您为什么管它叫做七宝刀呢？钟雄答言，名为七宝，非是七宝。此话怎讲呢？应该是四绝三异。都哪四绝呢？一绝胜负，二防贼盗，三诛刺客，四避荆邪。哦，那么何为绝胜负？每到出征的时候，跨上此刀，发帮点名，斩号齐队，就在这个时候，这口宝刀啊，自己往外插楞能窜出一寸多长来。这就告诉你了，今日出征必获全胜。如果说到出征的时候了，宝刀是安然不动，千万撤退，别打了，硬要交锋肯定是损兵折将，故而此刀能够决胜负。哦，那怎么又能够防贼盗呢？也就是说此刀挂在墙上，放在床头，有了盗贼前来盗宝，此刀会自己落于地下，咔啦一声提醒主人有贼人到了。嘿，是贼人不能盗取，故而叫做防贼盗。怎么又能够诛刺客呢？仇人前来行刺，也甭管他是藏在暗处或者躲在桥下，刺刀啊能够在鞘内咔咔作响，让你提高警惕，严防刺客，所以叫做诛刺客。那么避荆邪呢？甭管白天黑夜有那妖魔鬼怪，此刀可以亮出一道白光，是妖魔鬼怪不敢近身，自己逃去，故而能够避荆邪。哦，那么三翼又当如何解释呢？三翼啊能够切金断玉，吹毛发，能把金子切喽，能把玉削成碎片，这个毛发迎面而一吹，这毛发齐整段落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寨主你真是高才。说完了这些话了，这位钟寨主举起酒杯，来来来，欧阳兄，我这厢敬酒，请您满饮此杯。这话觉得奇怪呀、啊，您说完宝刀了，为什么还要向我兄敬酒？您这算何意呢？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，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，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四到五级的西北风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，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，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，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， 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。光影留声，解放你的双眼，放松你的心情，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，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。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，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A world full of truth and opportunity. Isn't that easy as it seems? You gotta rise up to the extreme and work like a busy bee. Channel all your energy to fulfill your fantasies. City lights, water side, crawling over tonight. Shit like bright fireflies and dragons with a vibe. This is Chinatown, nothing here is black or white. Fireworks ignite, this is a city that excites. Welcome to my world, it's Chinatown. 可可是高手又怎样，世界转我的方向，火力全开，呐喊着梦想向前 闯。 Working on my spine and acting brave, I am in charge of the road I play. It's time for me to complete this race. Finish out the day strong in first place.Here I go again, Chinatown, doing my daily grind, daily clap, put my palms there, I don't mind, I just hope, it's a silent, if I try, I won't find a place like this, all the time, everywhere, all in count. Welcome to my world, it's Chinatown, 个个是高手又怎样，要世界转我的方向。 Torn apart. If you need to depart for a fresh start, if you need to move to a new city, if you need to find a new community, ask Chinatown. Welcome to my world, it's Chinatown. 个个是高手又怎样，要世界转我的方向， 我们都在